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他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维尔利特转过了身，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他觉得自己不会做任何给埃文·哈尔添麻烦的事情。他认为埃文·哈尔肩负的责任已经很多了，而且总有些人想占埃文·哈尔的便宜。此时哈尔太太也出言附和， 没错，我们不希望所做的事情会让埃文·哈尔更加不开心。要不是看在你是本地人出身，加上你到店里来的时候我就对你有些好感，我绝不会和维尔利特说起这件事儿，我更不会带你上这儿来，你知道吗？ 我明白，我明白。对于这一点，我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哈尔夫人。 我觉得是时候进入正题了。或许我已经荒疏了从你是哪一族的，你来自哪个地方开始的迂回路线，但直接了当的谈判是我的强项。 事实上我可以向二位保证，我到这儿来绝对不是来占谁的便宜的。味道出版社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也是我会选择去那儿工作的原因之一。它是个能让我感到骄傲的地方。我由衷地相信，如果哈尔先生愿意将书稿交付给我们出版社，将是一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事情。 我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解释，如果艾文踏入全新的创作领域，或许可以平息时空过客所带来的久久不散的热度。听我说完，维尔利特纤细的手指合拢在了一起，指尖相触成尖塔状。他看了看壁炉上老师座钟的时间，然后说道， 不过你在与埃文·哈尔接触的时候必须格外的小心，埃文有的时候会非常固执，他总是太过坚持自己的看法。 此时哈尔夫人突然咳嗽了一声，打断了谈话。小女孩汉娜再次穿过了房间，两位女士一下子也都不说话了。 你们在说谁呀？是艾文伯伯吗？ 不是不是，没什么。小甜心儿，你不是去骑马了吗？ 维尔利特又瞟了时钟一眼，他撑直了上身坐了起来。哈尔夫人探出身子望向了前门，我的脉搏加速跳动起来，我推测到有可能埃文·哈尔就快到了。汉娜走到了泳池上方的门旁边，从衣帽架上拿起了一顶粉色的迷彩棒球帽。汉娜慢悠悠地朝我们这边走来，她说， 我忘了拿帽子。 玩得开心点儿，宝贝儿。茉莉会过来打扫卫生的。那我们去医院之后，你有什么需要，就去找茉莉吧，好吗？ 不嘛，我不需要保姆，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 别这么急躁啊，宝贝儿。我觉得你这样并不好。 说着，维尔丽塔皱起了眉头。 你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维尔丽塔努力地让自己坐得更直，费劲儿地扭转身体，看着他的重孙女。可是，就连这么点尝试，似乎都是很为难的。照看一个汉娜这么大的小孩，这个任务实在不该托付给像维尔丽特这样重病缠身的女士，她根本就无法胜任。汉娜一只脚点在了地砖上，她歪着脑袋，深色的长发垂了下来，搭在运动衫的肩部。 我在想Jenny Bass 没准会想去看看黑莓。 Jenny， 你喜欢马对不对？ Hannah 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正要张嘴回答，却被维尔丽特抢先了。 宝贝儿，他是过来谈工作的，那你就先出去骑马吧。 什么工作吗？是和艾文伯伯有关对吗？ 汉娜，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而已。 听话汉娜，否则你就只能待在你自己的屋里，不能到外边去和黑莓好好玩了。 那你要问艾文伯伯关于那本书的事情吗？像你在哈伦太姑婆店里说的那样。 汉娜没有理会太奶奶的话，一直看着我这边。此时两位老人同时斥责道， 汉娜， 这声音响彻了天花板。我感觉事态即将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这种事儿难道在这儿经常会发生吗？ 没关系的。 算了。 汉娜不再追问，闷闷不乐地走开了。我们三个一直看着汉娜穿过了玻璃门，爬上石阶，进到院子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哎呀，抱歉，他还是个孩子，不过这孩子倒也挺会气人的。他在这儿呀，就是太寂寞了。 维尔丽特无力地躺回椅子上，而哈尔夫人则愤愤不平地说道， 哼，他是想他妈妈了，父母离婚，他妈妈不想要监护权，他搬到了瑙什维尔去追寻什么梦想去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此时一股情绪突然涌上了我的心头，感觉如此急剧又如此的强烈，只是我毫无招架之力。我想起那天早晨醒来，祖母坐在妈妈平常的位置对我说，说你妈妈跑了，再也不会回来了，除此以外再也没说别的什么。 不过老实说 Jenny Bass， 哦不 Jen， 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 Hannah 的妈妈。 哈尔夫人的话实在是出乎意料， 那可能就是她会有这种表现的原因吧。 我一下子哑巴了，这种情况我该说什么才好呢？维尔丽特此时又看了座钟上的时间， 不知道艾文现在到哪儿了。 我挪动身体坐到了椅子旁边说道， 其实我倒是不介意去看看黑娜的马，我还挺想去的。实际上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这么玩，不过我们骑的基本上是猎棕熊的骡子，我们家 当时养了那种骡子用来卖的。硬要说起来的话，饲养猎犬和骡子可以算是我们家的家族产业了。 好吧，你去吧。 维尔利特示意让我出门， 等艾文来了，我们会先帮你提几句，给他做做思想工作什么的。 就这样，我顺势从屋里出来，沿着海娜刚才的路线，穿过玻璃门，绕过泳池，走上平整的石阶。台阶旁边有一个顺坡而下的水井装置，一片秋叶偶然掉落其中，顺着水流一路翻卷而去。花园各处保持得十分整洁，落叶残渣已经被细心地清理干净。很显然，这个家除了女佣之外，应该还请了一名园丁。此时的我再次猛然醒悟，从种种表现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简直堪称完美。人们很容易仅凭远处观察到的表象而对他人家庭生活妄作臆断，认定那就是其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因为以为华丽的外观和一尘不染的窗户就等同于完美的家庭，然而事实总是金玉其外呀。苦难自会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只不过自身的不幸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我走进马厩的时候，汉娜已经系紧了马鞍，正准备骑上去。 嘿 Jenny Bass， 你来了。 汉娜说完解开了绳扣，抓住了缰绳牵着那匹马。 那这就是黑莓，它本来是 Evan 伯伯的马，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会好几样把戏，比如鞠躬，用一只脚计数，还有躺下。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把它牵出来给你表演。 黑莓眼睛和口鼻周围的毛发都有些发灰，显然已经在这牧场上见过了好几轮的季节变化。那匹马凑了过来和我打招呼，用鼻子蹭了蹭我的上衣，然后长嘶一声，把鼻涕喷到了我的身上。啊，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旧日的好时光，家里的骡子也会这样做。 哦，它看起来是匹好马。Jenny， 你说话真有意思，就像在电视上什么的一样。 我住在纽约，可能你听不惯我们那儿的口音。 嗯，大概是吧。不过你说的纽约是什么样的呀？ 我思索了片刻，多年来我头一次觉得那座城市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我只在电影里见到过却从未真正生活过的地方。 怎么说呢，我觉得那儿挺好的，很刺激，总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很喜欢那儿。汉娜 用手指梳弄着黑莓的毛发。 那 Jenny， 你喜欢这里吗？ 这里的山景是很美的，不过我觉得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 我想汉娜你肯定会过得很开心，可以骑马游泳玩各种东西。 说到这儿，我察觉到汉娜的脸色一变，我立刻明白过来，我根本不应该提起这个话题。汉娜在这儿并不开心。 这地方可无聊了。 哼，黑莓，我是说黑莓他应该会很高兴在这儿。走吧汉娜，我们带他出去探探险好吗？我想黑莓肯定会非常乐意的。 黑莓转动眼珠看向了我，像是在说，嘿，这位女士，你疯了吗？ 汉娜把缰绳丢到了黑莓的脖子上。 黑莓他可懒了，就是没人管他，他就只会赖在原地，然后越长越肥。亏他的运气好，有我帮他恢复体型。 汉娜伸手盖住了黑莓的耳朵，接着说 ：“Jenny， 我告诉你，那匹灰马就好玩多了。它跑得很快，它有一串老长的名字。不过，我呢，就是叫它银熊。 银熊，这真是个好名字。” 我轻声地笑了。这时候有台车子咕噜咕噜地驶进了外面的停车区，汉娜正要抬脚踩上马灯，就这么停在了半道上。 Jenny， 我打赌那一定是 Evan 伯伯，你牵好黑莓，我去把 Evan 伯伯叫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汉娜已经把缰绳抛给了我，朝门外冲了过去。我只好抓住那匹马，把缰绳穿进了拴马环里，盼着能在正门赶上艾文，在我此行目的的暴露之前和艾文一起回到屋里去。马厩可不是什么谈工作的好地方，这件事儿显然还是有哈尔夫人和威尔利特的帮忙才最好，我需要后援支持，而黑莓恐怕不是什么合适的选择。我走出马厩的时候，汉娜正好爬在敞篷运输车栏杆的上面往里边张望，她兴奋地朝我挥着手。 嘿 Jenny， 快看，艾文伯伯这儿有山羊，哇，看他那只小宝宝真是太可爱了。 拖车里面，一头山羊将口鼻从扳条间隙伸了出来。那山羊拖长嗓子，发出响亮而不满的声音。此时，车门开了，一位身体敦实的牛仔从驾驶座里走了出来。艾文哈尔则从另外一侧下了车。从他下车的那一刻开始，我立即就认出了艾文哈尔。他轻快地迈着大步绕过车子。这时我想起发生在葡萄牙大帆船甲板上的电影场景。说实话，网上的那些图可没把艾文哈尔的魅力完全地展现出来。但是此时我已经想不了这么多了，我有点呼吸不过来。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恐惧。哦天哪，这场面实在太奇怪了。我想干脆假装没听见海娜的声音，直接从这边回到屋里去。但愿艾文哈尔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是我的如意算盘被汉娜彻底的暴露了。 Jenny Bass，快来看啊。 而此时艾文哈尔和另一个人都循声看向了我这边。我极不情愿地从马厩的阴暗处走了出来。那个壮实的牛仔往前走，和我打了个照面。 嘿女士， 他这样说着，在擦肩而过的时候脱帽向我致意。拖车的边上，艾文正在向汉娜说明不能留下这些山羊的原因，因为他们是穿过一处坏掉的栅栏走进来的。 啊，可是这个山羊宝宝多可爱呀，我们能养着它吗，艾文伯伯？ 汉娜勾住顶上的栏杆，她的上身往前俯下，朝拖车里边更加接近。汉娜摸了摸好奇的山羊宝宝的鼻子， 嘿，别跳下去了，他们可是会吃人的。 艾文哈尔这样逗着汉娜，他抓住了汉娜悬空的脚，假装要把她翻过去，吓得汉娜惊叫了起来。 艾文哈尔看起来很不错，竟然还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的。看过他的采访和媒体照片之后，我一直以为埃文哈尔是那种严肃认真但是心事重重并且待人冷淡的人。而就在此时，埃文哈尔转过来向我伸出了一只手，开始对我说话了。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

用恩眷。